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您将听到米艾尼的报告文学《恶魔的证据》，侵华日军731部队历史罪证挖掘记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清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李煜等四人创作的剧本《清中谱》改编的戏剧故事。 2018年4月14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了731部队留守名册中3607名成员的真实姓名。在二战结束70多年后，这是在侵华战争期间罪行累累、恶名昭彰的731部队首次被披露成员名单。这份名单包括了几乎所有731部队队员实名，是全面了解731部队构成的最珍贵资料。日本政府保管着详细的731部队档案一事也首次得到确认。731部队研究的是被国际条例明令禁止的细菌战、毒气战，被用来做活体实验的是大量的中国人、朝鲜人和盟军战俘，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因为曾被用作这支恶魔部队的番号。731这个特定的数字组合出现的时候，总会散发着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气息。二战结束距今已经有70多年，罪行累累的731部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审判。米艾尼的报告文学《罪恶的证据：侵华日军731部队历史罪证挖掘记》，一起了解这段血腥残忍的历史，进入文学我欣赏。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接下来的近3年时间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二战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村井石根等战争贩子被判处绞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东京审判被告席上的28名甲级战犯，没有一个人对731部队的罪行负责。731部队的所有成员没有一个被起诉审判，甚至在东京审判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提及日军731部队。731部队成立于1932年，为掩人耳目，先后叫过多个名字，对外则一直称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这支盘踞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平房区的恶魔军队，在日本的侵略计划中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军队里甚至流传着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的说法。731部队的本部基地中关押着大量俘虏，主要是中国人、朝鲜人和苏联人，其中中国人占了绝大多数。他们中有一些是投身抗日的战士，有一些是被判定为苏联间谍的情报人员， 还有许多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儿童。当一个人进入731部队的监狱，在那些冷血恶魔的眼里，就不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个还有生命体征的马路大。马路大是日语，意思是原木，引申意为试验品。它们的价值只是被用来观察在注册细菌病毒之后身体一步步被吞噬的过程，直到痛苦的死去。他们的尸体最终会被焚烧，毫尘不剩。令人发指的人活体实验远不止这一种，冻伤实验、毒气实验、灭压实验、活体解剖，这些听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的反人类实验，在当年平房区731部队发生了无数次。3000至10000人死于731部队的活体实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细菌战在国际法中被明确禁止，日军对此心知肚明，进行反人道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战研究自然极其隐秘。731部队基地最初建设在黑龙江省五常县贝印河，1935年迁至哈尔滨平房地区，圈定6平方公里范围营建细菌部队的设施。这是一项极为保密的巨大综合性的工程，四个日本建设株式会社历时2年多才告完成。731部队本部设施区内至少建有76幢建筑，其中指挥中枢所在的四方楼占地约为15000平方米，内有各种细菌研究室、可供全年使用的冻伤实验室、监狱解剖室等，还有处理人体和动物尸骸的3个焚尸炉。以731部队本部为核心，关东军划出了6平方公里的特别军事区，把这里变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杀人魔窟。731部队为恶作孽的10余年，一直处在侵华日军的高度保密之下。1942年4月，中国就向全世界公布了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书面报告，但那时也不知道731部队是细菌战的幕后黑手。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关东军兵败如山倒，石井四郎于8月10日率部仓皇撤回日本。在撤退前，为掩盖其罪行，石井四郎下令炸毁所有主要建筑物，烧毁大部分绝密资料，并集体屠杀当时特赦监狱里尚存的300多名马路大。731部队的秘密似乎要在巨大的爆炸声中湮灭。 但是侵华日军对731部队处心积虑的保密工作，并非他逃过东京审判的真正原因。事实上，在东京审判之前，美国对731部队的罪行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1945年12月，逃回日本老家的石井四郎被美军情报人员抓获。 美军随即对石井进行了为期7周的秘密审讯。 石井等人和美国当局周旋了1年多，终于换来了保命符。在美国的庇护下，石井等人终于挺到了1948年3月。从那时起，远东军事法庭不再接受新的证据，这群魔鬼躲过了审判，逍遥法外。作为对美国的回报，石井四郎等人交出了他们所掌握的日方细菌战情报。据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秘密文件称，19名细菌战研究计划的关键人物撰写了一篇长达60页的人体实验报告，还有一篇20页的关于多年来对农作物破坏实验的研究，以及一篇由19人写的对家畜细菌战的研究，8000张关于用人体和动物进行细菌战实验研究中的解剖病理观察波片和幻灯片，其中有关鼻疽、鼠疫、炭疽的3本解剖报告，有2本长达300页，另一本长达700多页。报告中还分布着数百张人体组织培养的幻灯图片。石井写了一篇关于他本人20年来从事生物战各方面研究的专题报告文章。对于这些情报的价值，这份文件评估说，显然美国在大规模生产实用性武器方面遥遥领先于日本，然而日本用人体做的研究是无价的，因为相对于美国通过动物实验进行推测细菌战效果的方式，日本人用人体做实验所得的资料更加直接和完善。这些报告作为机密文件，直到1978年才被解禁。